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表示哈，说这几年呢和音乐有关的这样的综艺节目要比早先的呢精彩太多了。那以前呢和音乐相关的节目呢基本上就是选秀是吧，选手一上台啊，各位老师好，我是谁谁谁，然后伴奏啪一响就跟人唱，唱的好听的就能赢。那么现在呢好像不一样了，观众的眼光高了，评选的难度也大了，光是能把这歌唱好听啊已经不行了，还得干嘛呢，能改编。不管是歌手竞技类这样的节目还是这样的选秀节目，改编呢可以说是处处可见。那么现在最热的这个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当中呢，也有一位非常擅长改编的导师，谁呢，就是老雨雨成庆。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庾澄庆早在1995年发行的一张他的翻唱专辑，名字呢听起来就很嗨，叫哈林夜总会。那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各位呢也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么这些歌曲当中哪一首各位觉得是改编的比较成功和讨你喜欢的呢？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是叫《流水年华》，那原唱的是凤飞飞。不过呢经过庾澄庆的演唱改编之后呢，变成了一首非常考验唱功和技巧的歌曲。首先呢编曲很简单，就是吉他跟人声。那么庾澄庆呢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运用了大量的真假音转换，跟后来的模仿者呢就增加了很多难度。其实这个路子呢跟汪峰老师也是有点类似哈。有一次采访呢就问到汪峰老师说，为什么您的歌都那么高呢？他自己说，就是为了让别人翻唱的时候很难呢，这歌只有我自己能唱。一起来分享庾澄庆的歌《流水年华》。 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往事又掠过我心头，又记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眼儿也朦胧、哦、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哦、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像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今宵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哦、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哦哦、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哦、层层的相思也悠悠、哦哦、他像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年华似水流，年华似水流， 今夏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田。 流水年华来自庾澄庆的翻唱，原唱的是凤飞飞。这张翻唱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呢，是一首用闽南方言来演唱的歌曲，叫做山顶黑狗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有个老兄叫黑狗哈，就是这个意思，他住在山顶。可能呢很多老朋友对于这首歌呢会觉得很熟悉，因为歌曲的方言呢虽然说不太能理解，但是歌曲呢有着很高的流传度。这首歌的原版呢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歌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当时呢这个黑狗兄呢就成为了时髦男性的一个代名词，而且呢歌曲的演唱难度并不低，尤其是那一句尤雷伊利，在真音和假音的分界转换，虽然说呢难度很高，但那个时候呢模仿这一句的演唱者呢也是非常的多。一起来分享庾澄庆闽南话版本的《山顶黑狗熊》。 山顶黑狗熊来自庾澄庆的翻唱哈，听起来非常的快乐。虽然说这个歌词呢可能我们听不太明白到底唱的是个啥，但是呢他的情绪传递出来的是很开心的哈。这首呢歌曲它是也是翻唱的一首日本歌曲，而且呢唱法很有意思，它是一首源自于这个欧洲阿尔卑斯山区的尤德尔约德尔真假嗓互换唱法的歌曲。其实呢主要意思就是唱的是山顶有个人叫黑狗熊，他是牧场的一个少爷的这么一个生活哈。如果说要问到1995年最火的歌手是谁，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想到四大天王啊，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那么在哈林夜总会这张专辑当中呢，庾澄庆翻唱了其中二位的代表作。首先呢就是郭富城的对你爱爱爱不完，这首歌呢大家都很熟悉哈，最早收在郭富城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普通话专辑对你爱不完当中。没错，这是郭富城90年的第一张个人普通话专辑，后来呢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一个代表作，直到今天呢还是郭天王著名的歌曲之一哈。那么原版呢对你爱不完算是一首很动感的歌曲，很适合在现场啊来一个 live 版啊，非常能够活跃气氛。但是呢庾澄庆的版本呢却给人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他在编曲方面呢加入了很多灵魂乐的元素，并且呢把节奏放慢了很多，显得非常的深情，可以说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向对方表达对你爱不完。 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慌难忘，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 对你爱不完来自庾澄庆的翻唱，原版呢是郭富城的原唱。齐腰身的算了一裤衩子一裤衩子，他说名字奇怪的我又来了，山顶黑狗熊我只听懂了逍遥自在四个字。随风哼哼说我最喜欢的改编就是流水年华，可能喜但是呢可能喜欢这首歌甚至知道这首歌的人都不多，但是我拿人格保证这绝对是一首精品。 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95年庾澄庆发行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哈林夜总会》。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互动。那么除了这首郭富城的作品之外呢，庾澄庆还在这张翻唱专辑当中唱了好朋友张学友的作品，而且呢也是一首代表作，就是《吻别》。《吻别》呢是张天王93年推出的歌曲，也是当年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那跟原版相比呢，庾澄庆的版本节奏呢加快了很多，在编曲方面呢，他加入了很多大量的爵士元素，而且演唱的方式呢也很随性啊，显得非常热情，跟张学友原版的深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听到这儿呢，我们可能就大概的能摸出来这个老庾同志的这个改编套路了哈，其实呢就是跟原版反着来。一起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版本的《吻别》。吻别来自庾澄庆翻唱的版本，原唱呢不用说了，是张学友93年推出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结果呢被庾澄庆一改编呢，感觉就像是一场百老汇的演出一样，富丽堂皇的哈，好像并没有这样张学友当年演唱的那样的深情的版本。不过呢这就是哈林了。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庾澄庆的《恰似你的温柔》。相信呢各位对于这首歌非常的熟悉了哈，唱过这首歌的人而且呢也实在是太多了，最有名的呢应该就是蔡琴的版本。但其实呢这歌的原唱也不是蔡琴，这是音乐人梁鸿志先生在职业生涯当中创作的

啥呢？就是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最早原唱是日本的花生组合啊，当时呢还是在1973年，后来呢传到了国内，欧阳菲菲唱了一个中文版，就是《热情的沙漠》。不过呢，真正把这首歌唱火的，这个让所有的人都熟知这首歌的，还是庾澄庆的版本。下半段的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分享这首非常经典的，来自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热情的沙漠来自庾澄庆的翻唱，原唱呢是这个日本的花生组合，但是呢后来有欧阳菲菲的中文版。那么在这张翻唱专辑当中呢，根据日文歌曲改编的作品呢并不只有热情的沙漠，逝去的爱这首歌呢最初也是日文歌，不过呢他的首唱就是欧阳菲菲，还是他。那么当年呢欧阳菲菲进军日本歌坛时推出的自己的这首歌《逝去的爱》，后来呢加上了这个普通话版本，而且呢后来在欧阳菲菲的很多专辑当中都收了这首歌曲。和原版相比呢，庾澄庆的版本加了很多风格超前的东西，比如说节奏布鲁斯，再比如歌曲的后半段当中出现的说唱。是的，现在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正常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呀，但是不要忘了这是95年推出的一首歌曲哦。所以说呢真的是很有意思，包括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哈，如果说我们不了解一个人的话，不要，千万不要只凭外表来对一个人进行判断，其实这样是非常不礼貌和不理智的。一起来分享庾澄庆翻唱的《逝去的爱》。Love is over。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不足你。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被遗弃，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灵，创伤早已无痕迹。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情意，也曾对你许下诺言，其实我永不移。为何你一去无音讯，撕碎我的心？虽然也曾被任性，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灵，沧桑早已无痕迹。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情意，也曾对你许下诺言， 世界雪花降在心上，阳光为什么不再温暖，是因为失去了爱永远不会回来。 逝去的爱来自庾澄庆的翻唱。那么好的作品呢，是吧，我们都知道它会不断的被人拿出来翻唱和改编。那么在这张哈林的这个翻唱专辑哈林夜总会当中呢，就有这么一首已经被无数人翻唱过无数次的歌曲，它就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这首歌呢，最早发行在1989年，后来呢，庾澄庆啊、伍佰呀、林忆莲呐、王菲呀、梁静茹啊、迪克牛仔啊都翻唱过。那么庾澄庆呢，算是这帮人当中唱的比较早的一个。那么和原版给人的感觉不一样，陈淑桦呢唱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女人的这样的温柔婉约的这样的很含蓄的感觉，是吧？但是呢，庾澄庆给人唱出来就是不甘心，不行，过不了，忘不掉。好吧，一起来分享庾澄庆版本的《梦醒时分》。 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又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哦哦哦哦，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寂静岭住客，哎呦我的妈，住寂静岭啊，真棒。哈林确实是会玩哈，这张合集改编的确实很精彩，很多歌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但是呢被他改编之后就觉得更好听了。蔚蓝狮子说，我一直以为热情的沙漠是哈林自己的歌，原来不是啊。不知道下一次超哥能不能来一个对比版，让我们感受一下差别。嗯，好主意。一招说，别说是在当年了，就是放在现在，这样的改编也是又潮又可爱啊。那么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一首闽南方言的歌曲，很欢快，但听不懂唱啥哈，就是山顶黑狗熊。其实呢，在专辑《哈林夜总会》当中呢，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歌还有一首，就是《酒后的心声》啊。这首歌的原唱是江蕙，发行在92年，据说呢当年最风光的歌就是这首歌了。歌曲所属的专辑呢在金曲奖上获得了5项提名，并且最后拿到了最佳演唱专辑奖。那么庾澄庆的版本呢，虽然说他的闽南方言说的呢不咋地哈，但是呢随性的演唱和改编给这首歌呢也注入了一个新的活力。一起来分享哈林版本的《酒后的心声》，看哈林说醉话啥感觉。 三年海誓，然能那有酒醉，为左右你变变爱变卦，我想不晓你哪会这喜欢， 纸，人生行酒家，两向一嘴饮好大。 酒后的心声来自哈林翻唱的版本，也可能是个人特点吧，我觉得可能我平时就喜欢一些比较重的这样的感觉的音乐，所以说个人还是比较偏爱他的这个翻唱版本的，很棒。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分享的是哈林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来自姜育恒的版本《再回首》啊。但是呢，这首歌的原唱呢也不是姜育恒，是苏芮，后来呢很多人翻唱过啊，名气很大的就是姜育恒。在1991年的时候呢，姜育恒凭借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舞台。那么等到庾澄庆再翻唱的时候呢，歌曲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不过呢，相比之下，庾澄庆这个有特点的部分就是改编力度很大，但是呢在编曲方面大胆的他使用了节奏布鲁斯，让歌曲呢变得是更加有活力。好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版本的《再回首》。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在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各位送来的是《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明儿11点钟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再回首，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共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